合园。 昆明湖的美丽来之不易，节约用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一组滑稽戏。先请听滑稽戏《文明结婚》，杨华生、张乔农、笑嘻嘻、沈一乐、姚木霜、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老法结婚了，铺上浪费，而且呢，风气已经哎，各种老老早早没客气的啊， 这就是几十年没客气， 各种霸道了，啥个用呼叫了啊。后来我有口气中结婚啊，这个名堂叫文明结婚，哎，有个文明结婚，那叫么叫文明的，其实结婚的仪式并不文明，应该还不文明的地方， 啊，看不到文明的地方， 哎，只有口气隐私虚伪的一套，所谓文明结婚就便当了，只要这个小姑娘面孔上的标识， 哎。 叫面孔上的好看跟我一样的， 侬也是标志里向去呀？ 啊，有两个欢喜口才，讲我这面孔有 C 口，这面孔只要长得标志，小姑娘就有人欢喜，一欢喜不中来讲家己，讲好家己几根条丝嘛，马上就好文明结婚。 哎呀，这个小姑娘嘛没事没了啦， 哎，应该差不多。我生意不搞了条丝结婚了，做新闻好善良的， 哪能啦？ 因为朋友多，妻子发得多了， 哦， 年龄收得多，即使支出少，还好收入下低。接下来嘛，好带量的。 哦，有人情收下来，好带动的。 哎， 这个屋里边做生意嘛， 哎，应该这生意差不多。 嗯， 文明结婚的礼服打扮嘛，同老法结婚完全两样。 哦，两样的。 这个礼服嘛，有的租的， 哎， 出租。新娘子的礼服西吧，浑身西吧，从头上拔起，拔到脚上下，身上穿个件衣裳啊。再把个头子的 哦，头子的 戴个 戴住， 哎，上头嘛再要找一个紫罗锁簪子， 侬这个不懂不要来搞好 啊， 没得新娘子头朗向套顶紫罗锁簪子， 那78个 是个兜锁，这个叫 哦兜锁， 哎， 兜锁啥个料子多了， 兜锁嘛。把这个紫罗锁簪子倒是两种是差不多， 应该没两样。 哎， 不过闲话讲对，新娘子要从紫罗锁簪子做兜锁了，好处有个， 啥好处啊？ 好处有个呀，这个好不会把那门中盯了。 侬真的当一紫罗锁簪子， 兜锁啊，兜锁兜锁，兜锁交关长， 哎，长来是， 长来拖了后头，要十几尺长了， 哎，要拖往另外的路了。 搿种早结婚，男的穿起来马马虎虎，侬长穿不对了。侬跑了马路上，拖了路上向，那么汽车了、地车了停下来等你走了，那么只好让伊走，过子再开了，走着交通了呀。 哎，为啥是搿种衣裳嘛？为啥到路上去兜圈子不亮的呀？ 哎，所以你不等呀，换一双鞋子了。 哎， 还要穿高跟皮呀、啊， 高跟皮呀、啊， 3-4寸高，更交关高，高跟皮呀、啊，80个。人身的高跟皮啊，侬想搿能长的衣裳暴露已经不大便当了，再要搿能高3-4寸高高跟皮啊，嘛新娘子样大高桥再过了那理工夫， 啊，搿走路道路的确蛮困难的。 不，虽然困难了，新娘子也蛮高兴， 啥高兴？ 据说有安慰的， 啊，有安慰， 有安慰， 啥安慰啊？ 因为新官人送来一只金手皮。 哎， 非要当场结婚的辰光套了头巾里向， 有个 往手皮口口么自家要安慰， 嗯， 有两个大个手皮像这个米盆都能大得了， 结婚，搿男家派头哪能介大了，介大个手皮送过来啊？ 女同的无所谓， 哦， 有两个新姑娘穷没办法，手皮么非要，没手皮还不等呀， 哎， 搿么没办法么，早去当一只人造亲。 哦，假的， 套上去新娘子在屋里屋，到后头农村帮我们两家就帮他们来打下打磨。 嗨，搿手啥名堂呢？ 有两个新官人没办法嘛去借， 哎， 一个他去借手皮， 有个 考了在心里想，新娘子蛮高兴。到第二年结婚之后，第二年啊，人家朋友来讨债去，新娘子不肯放，吵着没办法嘛，到法院里去离婚。 哎呀，第一年结婚，第二年离婚，这个是啥名堂一分的、啊？ 所以喽，这个是不正呀。 哎， 那么不要讲别，新过年也不舒服哦。新过年个礼物叫大礼物，前头得后头上。 哎，有个大礼物， 顶顶不舒服嘛，个就撑死。 嗯。 新过年的春衫特别个胸口都要把硬不必听的哟，咋个硬个痛得嘞？直接把个这个医院里向打伤脱，放个炸膏一样。 侬倒不讲三加倍？ 哎，应该讲三加倍 了。不，这个衣裳和你普通这个春衫是两样。 来来， 里头一块是邦邦硬的。 哎，新过年胸口的一块春衫是邦邦硬的，算了，头颈里向个领头啊，还是邦硬不听 的。哎，还是硬的。 衣裳做出来的衣裳稍微小一点，春衫小一点。 嗯。 新过年稍微头颈粗一点。干嘛没办法了，拿根零接，接一接，硬劲抽一劲，抽的新过年气也抽不走了。 嗯，这个肩上吃苦头没了啦。 伤心哦，头颈硬了呀。 嗯， 有朋友可以讲闲话，招待人客了。 嗯， 你这个招大手腕。 那么要大手腕了。 头颈硬开了。 嗯。哎，这个新郎官啊。 哎，小弟啊。 哎，恭喜恭喜啊。 我啥人话？ 哎，我那徒弟啊。 哦，来了。 要自家走是不是？ 哎， 哦哟，搿是苦涩的，搿么小周围也来是个啦。 小周围来也来是个。 搿么小周围走走过 来去了。 哎，新郎官啊，恭喜恭喜啊！ 哦哟，哎，侬好呀侬好呀。 要跳出来的啦。 那不跳不是出来 的。搿是侬去得办了一个户口呀。 嗯。 假使新郎官朋友做十几个人包完之后，向侬恭喜来，侬来勿及了。 那么跳得快点。 哦哟，新郎官恭喜恭喜啊！哦哟，恭喜恭喜！哦呀，新郎官，哦哟，自家要瞎话人了哟。 还是不来哦， 有 头巾啊！等到夜头春衫脱下来一看嘛，头巾也鼻涕沫两人起的。 哎呀， 搿老太太不要去管伊了。 嗯， 新过年还有一样物事了，手里向拿样物事啊？ 拿啥物事？ 滴滴滚雨个，没吃好个像洋风炉一样的。 呀，哪能洋风炉？ 嗯， 手里向捧的呀。 捧个。 哦，大礼帽。 哇，帽子啊！ 哎， 我没看见新过年戴过些嘛。 戴。这个帽子戴倒是从来没戴过。 这既然不戴嘛，要一着啥，还是银色一套。 哎，倒是的确是。 打扮这个新过年的人呢，再过像变戏法一样， 哎，魔术家一样。哎，到这个变戏法的吧，又到又是差不多了。 没两样。 嗯。 跟你家人家结婚， 嗯、 来唱堂会是变戏法的，那么这个伊拉们农村都当新过年，俺是从老爷还结婚。 哎呀，搿倒是要农村， 这个新郎新娘大家苦恼， 嗯、 新过年没到。热天苦恼， 嗯， 闷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衣裳穿了了。 那么新娘子呢？ 新娘子嘛，冷天苦恼， 哪能啦？ 这个衣裳直接把个衣裳是呆的了，一身透湿的了，伊不好穿啥个里衣裳，外头嘛纱嘛也是风凉凉些，手里嘛还要捧一束鲜花，伊没啥个丝巾设备，新娘子伤心的冷得来缩缩抖。 哎，怎么可以搭得暖热点的呀？ 不来瑞呀，啥人家文明结婚，新娘子只是面要面孔结婚。哦，面要面孔外头抖抖嗦啊， 这是不等呀。那么手里向不要弄个东西以后，弄暖热点的，或者弄个汤布子啊，也可以的呀。 侬倒不去弄脚炉了哎，没个种新娘子的呀。你白日弄是西货， 嗯， 搞了新过年，可是新娘子一到啊， 嗯， 要去迎接个， 啊，我要迎接， 哎， 嗯， 因为这个新娘子不是这个什么花轿，什么的汽车， 哎， 花汽车。发财的汽车， 嗯， 新过年可是汽车一到，马上在汽车三鞠躬。 哦，爹爹开汽车的，拿新娘子送得来的， 真啊没搞好人了。伊说礼节个， 我礼节， 说礼貌一番。 嗯， 那么陪新郎新娘旁边个班人啊，打扮出来才像新郎新娘差不多的， 是哪能一班人了？ 男冰箱、女冰箱、大冰箱、小冰箱、地冰箱、房冰箱。 不， 没地冰箱的。 有的呀， 啥人家结婚辰光搓到地冰箱过来的， 不是搓地冰箱，这是冰箱个男的男冰箱， 嗯， 一姓地呀，一毛地的地，那么要叫一地冰箱， 一姓地哦， 哎， 地冰箱， 哦， 还有一个旁冰箱， 旁冰箱我晓得个姓旁叫旁冰箱， 哎，能聪明能聪明，还有大冰箱小冰箱， 哎， 还有五六岁的小冰箱， 小小， 甚至四五岁的小冰箱小冰箱。啥事体呢？ 嗯， 我的小冰箱箱包啊，这个新娘子拉这个兜索， 哎， 拎兜索，兜索干嘛过了？ 嗯， 还有两个小冰箱嘛，箱包旁边撒花，叫花洞， 对呀、啊。 还有两个大人专门服侍式的小冰箱， 搿为啥小冰箱还要服务呢？ 要服务的呀。 奶奶快些啊，快啊！还有眼眼路了，奶奶真的不能去打仗啊！奶奶快快些啊！奶奶咋输个啦？咋输成博士啊？这几个家小的小女嘛，是根本不好出来做事。 哎，一般要搿能样子应试有啥办法？还有嘞，请来证婚人， 哎，证婚人， 人家勿认得，从来没上过的，新郎新娘勿认，大家认得。 搿么既然勿认得嘛，你哪能好来证婚人？ 托朋友亲眷，还是老伴一起请的嘞？ 搿么这个证婚人是啥人啦？ 我有名气个文人。 哦，文人。 其实是大流氓。 嗯。 专门靠证婚也好材料的。因为伊哪能样是个证婚材料呢？证婚其实不要动的，这个证好婚嘛，另外送伊十斤家里去香烟，送伊这样送个送么子？ 哦，再靠送香。 那有家一家一个子一年天要这个五六家人家证婚的， 一个不家是送香烟来不及吃的了， 不吃的呀？ 哎， 这第二块找不你去买他的呀？家庭码头是金山农的， 哦，人就要去码头的， 哎，码头码头， 这个时候是在动的嘛了， 本来就在动的， 嗯， 新郎新娘两家的明明这个家子啊， 嗯， 是一家人家送的来，为交换色的还要虚伪一套， 大家调一调， 眼睛到那是要调一调， 其实才是男家送来的， 对呀、啊，这个还不算嘞， 嗯， 还有嘞，新郎新娘在那结婚的辰光， 哎， 跑没跑出来这个门，跟鸭蛋么还要吃，这吃的鸭蛋声音呢是天边一裂。 嗦哆哆哆，嗦来西哆，嗦哆哆哆啦啦啦 啦啦啦！ 啊， 哎，这个是吹喇叭耶，怎么吹得来哭出乌拉的了呢？ 那不没弄搞，今朝好人家了，结婚的人家多， 嗯， 我已经吹至六家人家了，搿搭已经第七家了，我是来吹不动了，没办法。 怎么能到处干部的呀？ 不说的呀，一个月能有几天好人家了？人靠这个一天要养两三个月还没的。说， 可以咋可能那个闹哟？ 不是，侬看就是这个新娘子那个放吊子去了。 哪能啦？ 门口的跑到礼堂里去，我们是一眼眼路，两三个门面也不到。 哎， 跑了家门，侬说是泼磨你干啥一样？ 嗯， 跑是半钟头回来，当中还没跑到了。说， 怎么聊哭的？人家伤心了。 可为啥子这个新娘子要跑到家门呢？ 后来研究过， 嗯， 有一种人讲法蛮荒唐。 哦， 说到一个小姑娘在礼还要结婚时，爱人走下坟墓。 哎，这个别笑我。 有个中华门说法的， 嗯， 所以这个新娘子据说结婚的时候，非要跑到娘亲门， 哎， 为慎重考虑啊。这个坟墓还要去，不要去？ 这个辰光考虑还来得及啦。 哎， 也考虑啥呢？这个辰光为了考虑， 嗯， 所以那个什么事体了？如果挪到现在来看，从结婚的仪式了， 哎， 真看见是光火， 这么 好笑，好笑。 结婚之夜又不哪能呢？ 我又开始闹忙了。婚礼完毕，大家所有人哗在涌上来， 我啥去冲上来了？伊啊， 冲上来读么子嘞？ 读么读字花啊？老人家纸上读上去啊？那么读字花啊？读字飞啊？读花字啊？读花啊？有两个五沙读么？就在那个胡椒啊、辣椒啊，分开再撒上去了。 喂，侬当新姑娘新娘子哪门的事啊？啊，没啥样样么子在撒上去的， 那是伤心的。新郎新娘两家子别来把他一地打拐，新郎还跑得快了，新娘子真正不来个倒霉一样的，一头拐一头就是皮都跌开的了。 新娘子穿高跟皮啊，裤子上来是一个兜锁，是倒起来了 没？本来多上去么这么大许多的， 根本啥事体搿般人要多疑么子呢？ 我你结果，据说我伊拉心里很新郎新娘， 有啥体验？ 但是拿头名结婚。哎，我们送人情，当天子跑出来送人情，今朝么送么送了，吃嘛来吃了，你他妈包袱一甩，啪啪啪来了， 没这个事体的， 哎， 不讲闲话的这个人， 侬还要拿这个终于结婚的仪式，今朝来表演一番，不能看看了。 哦，这个文明结婚啊， 哎， 搿么你倒来不想想嘛？ 阿拉事体发生，一切都准备好了。 哎，好的。 有新郎新娘，有证婚人，有指婚人，有介绍人，有男女宾相，一道来嘛，那结婚一番。 刚 才开始，根本我学私密的， 根本我是这个来宾。 哎呀，你咋无 差？好吧， 你咋？ 哎， 根本婚礼开始， 哎， 走呀！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冰箱 吧，啊，哎，没来了是吧？哎，没来了啊！ 哎，你自家来 啊。那么证婚人，可是 郑红人，郑红人， 郑红人 哪里？郑红人 侬自家 的啊，就是我自家。 是混蛋，那边 啊，我 家老人那边， 家老人你家老人啊， 家老人， 哎，就是侬哎， 侬家老人， 我不是家老人， 来仔细一些， 来帮，哎，领个。 男女冰箱迎新郎新娘这边， 哎，男女冰箱， 来，走呀，李玉宝先生跟这个杨暖暖这个小姐，他们两个人结婚，由别人来征婚，那么别人是不会征婚，那么别人送他们四个字，别人说他们是道生贵子，那么别人是不会讲话，别人别人是农大家的财产，那么 别人 我要听大家讲一讲，那么这个 鄙人 还有这个 鄙人， 好，那么你们讲了鄙人就不讲了啊，啊，假若人之事， 假若人之事， 哎，你给侬，哎，给这个，哎呀， 这个各位啊，这个我这个家老人嘛是天地良心，我本家零五眼睛拉夫拉上来的了，因为我根本到新过年新年是不认得，因为我到新过年的爷们是朋友来吃喜酒，那么眼睛拉上来做介绍人，那么我现在既然是介绍人，我现在以介绍人的身份呢，应该讲两句介绍闲话。那么兄弟今朝来介绍一种老八洋钿头啊，搿种老八洋钿头哪里交税强，眼神一到黑白上身三种。今朝家里特别提起什么5000块金牛钱一扎，一万洋钿可以买到三扎。今朝货色带来勿多，一沓沓子就带来四大物事啊，要么趁早来三年底买，还能买洋钿头。 金山子，你都一旦叫我迎风， 哈哈哈哈哈。 你到金山来那是迎风，是想到我上个号头结婚，我上个号头结婚，我哎想想叫我痛苦。一日天嘛，的确是哎膀胱炎症，夜头灯火管制，那么外头落大雨。哎，那么汽车不能够开门，汽车怕门，那么新娘子只能够走，新娘子面前哎，伊这个眼睛的镜片是个像个这个像羊屏地图差不多的，伊一搞跌了膀胱洞里向，等到起来人弄得来是个像乌人差不多。回到屋里向，我落闸之余，我就吃锁子。 哪个地方吃锁子啊？ 那么龙洞窟中不吃用牙头么后闸。 啊。 那么你牙头让这套楼中风。 哦哟喂！ 那么 你不要出门的嘛。 今朝子我是来发福门来。 啊哇！ 我今朝来要来。 带带李爱金姑啊！ 来李爱金姑， 来 咦， 原来现在没人来帮侬呀？ 阿拉不来了。喂，哪位人来？大家叫我讲，那么我也只好讲两声。那么大家在那讲，这个新官爷年纪介大，哪能会得介不易？ 这个 其他哪侪不晓得。 哦， 年纪轻的最近会到两三千的。 哎呦， 我侪不答应。因为年纪轻的良心不好，侪闭心的。像老头子媳妇会得闭心。伊老实讲，就是闭子心，也没人要的。 哦，知心护士。 那么你的李宝先生哪能会得结婚的呢？讲起来。也蛮长的，那你这个英语还是随时太浓来的。因为他在大光明看电影，门口头我看见李玉宝先生，我无形之中对伊笑一笑。 哎呦，笑一笑。 那么一看见是我对你笑一笑嘛，伊马上拿出专家样样给我看一看。我看见这专家嘛，再笑第二笑。 哦。 但是呢，你看见再笑嘛，伊就马上电影票，哎，他是摸出来。我一看里向侪是钞票，所以我带你笑第三笑。 三笑。 阿拉你个英语也是三笑英语。 啊。那搿个两年算这个唐伯虎了天下了。 像不像唐伯虎呀？ 像啥了？ 你好像史莱姆。 我侬也像天下了。 我天下不像嘛，门相是不像 的。啊，史莱姆比门中下来哈。 那么你就放心他良心吃不好，那不要看看年纪没大啊，老实讲。伊那头发四个前头还或者四个桃子头， 怎么样一个小弟弟一两岁交关好，样样么子侪当准备好了。那像新房间里向个木凳高上啊热水瓶啊，那么手上我个钱包我个服装，伊统统侪等我预备好了。伊两岁交关好， 哎哎， 搿么伊侪等我预备好嘛，我弟侪预备好。 哎，搿么侬弟也预备啥？ 预备啥么 子？那我们弟呢，手在手心，那么殡仪馆我侪准备好了，公墓我侪看好。 哎呦， 就等于亡下来，亡下来那才是一个 命。我浑身是瑕疵。哎，是的呀，今朝小区大戏之前呀，陈梦思的亲友还来捧场，必然万分感激。今朝一塌骨子，各路三五收这个人情遗钞么有250万。西装嘛有30对，每一顶嘛大概现在卖出去嘛是3万这样，那么全部嘛可以卖90万。那么90万，加上这个遗钞250万嘛，一塌骨子嘛340万，万一花了35万，咱们作孽一个铜币都不值个了。哎，拿来吃喜酒啥就送。我来想的什么东西解释解释啊， 什么也无 了。哎，今朝个酒席嘛17桌，李小张嘛30万一桌，一桌骨子嘛用出580万。首府乡地嘛还要起170万。本来我想靠这个一点把头赚两个铜币，现在弄出来10本了，根本我哪能办法呢？是吧？找主任大家帮帮忙。哎，周先生。弄了一家带到位啊！哎，来来来来，给咱们几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各位先生，各位小姐啊，这个李爱卿警告了我，讲不想想哦。我现在我有眼底线，我想带啊。进去了，那听到咚咚的有嘞。 你难道路过上来？ 那么好的咚四敲。虽然我用的交关咚的， 咚过来的， 但是即使嘛交关推 小路 推板， 我带出来的。 那么现在兜出的垃圾，兜出的小菜。那么小菜嘛， 去光， 那么比。 哎呦，吃东西 咋了？ 一人就要怪用人，我那话我 不晓得嘞，我那要过头子， 过了不对地方去那嘟， 啥方子嘞？ 嘟嘟有脸，我那个皮， 哦好嘞，还要皮嘞， 欢迎我的生涯。 下面请听独角戏各地堂官，姚慕双、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从地球中位，我来了在地里想做过帐房，我想做做帐房总比当就要收收帐好了，对吧？ 搿当然，这个做帐房比当来是一个吃得几的收几的。 我哪会得出毛病？ 哪能了？ 不晓得里向有一个堂官是北方人，山东人。 山东人， 伊讲的这个闲话我听不懂。我头一日上去做账房嘛，里向了喊着喊会长出来， 吃到几点啊？ 杨强了，耶！盐蛋壳会长， 耶！ 一雕八， 几点？ 1788叫一雕八。 哦，1788叫一雕八， 蛋壳会长，一雕八。 呀，一条八， 我让我这个死人会得听错头。 侬听啥了？谈个会长一条八， 我听是单卡会长一道奔， 一道奔。 我想从后头会有人拉来。 搿么前头不要收， 伊拨我么？我定期同地勿要。 好极了， 伊眼睛拨我，我眼睛还拨伊。 客气。 伊眼睛多拨我，我真过 瘾。当心裤浪头睁开。 到夜头算账算下来么？少脱一千八百钿。 哎呀，搿么侬勿好了？ 这个好不要讲的，我听错他自家办同的。 哎呀，那么搿能样子上次以往嘛，哪能弄法呢？ 侬想还是闲话听不懂，侬讲事体出伐？ 那么凭良心讲呢，中国地方大呀，尤其是上海，各地方人侪有个，上海的饭店嘛顶多，各地方嘛各帮当官嘛喊起来侪两样的。假使侬方言不大懂，侬是要弄错的。 就是这个闲话呀。 侬实在不熟悉，假使我去做账房先生，我是不会得弄错的。 哦，侬熟悉个？ 熟悉个呀。 啊， 哎，我海量上蛮灵的。 哎，跟到跟到听听看哎。 海起来各帮饭店啊，各帮当官的，各帮喊法不同。 哎，侬到海海看。 顶好听的缅甸当官。 啊，无锡缅甸，苏锡帮到听听看。这个， 原来这样，也是来一无锡么两本事。 一无锡要什么了？ 他们叫一无锡。 哦，一无锡两本事呢？ 两无本事，帮我们叫本事。 哦， 哦，侬不懂是吧？ 我硬呀。 原来这样，也一无锡么两本事。也有来汤包年纪。 哦，汤包年纪什么？ 伊拉一只汤包就一斤了。 哦， 五只汤包就七十斤。 那七手斤 了，那应一直要七手呀。也有来汤包年纪，也再来春秋两客那么改刀。 哟， 改刀懂吗？ 改刀啥么子？ 一千两。 哦哟，这花头到头个。 也有来汤米两两碗那么到底哎。 两两碗啥么子？两两碗。 四碗。 哎，搿么啥天勿喊四碗，要喊两两碗呢？ 白要两两碗，一喊四碗，客人要多心个。 哎呀，这个我还是我们哪能会多心呢？ 原来这，原来我杨庄先生， 演 起汤米两两碗， 还 是蛮好听。 侬还是我好了。 原来我杨庄先生，演起汤米四碗， 要是一块四碗弄出来。 因为这个四的五十人，其他还四个， 哦一个二毛零， 哎二毛零零的。 哎，这个海量嗓蛮好听 的。原来这， 要 有来炒米粉送油丝拉子，要再来春秋么两两卡，要有来，要有来，要再来肉丝上网打底呀，要再来小龙门的两卡，要有来把谷米两两卡么送油丝拉子。这个是缅甸当官。 哎呀，苏锡帮倒蛮好听。 为本帮外地。 哦，本地官子， 哎，招待周到。哦哟， 哦，算招待我的，哎，好的。 哦哟，大掌柜， 哎，还是呀。 这枪人生发财发的， 哎，是个是个。 上月不来的不？ 对个对个。 这枪忙吗？饭吃了是不？ 哎，吃过了。 哦， 你吃过我了是 不？哦，哎，哎呀，上月不请过来的不？ 是个是个。 来，林台上请坐呢。 是啥个林台上请？侬找我把位。 那领侬到台子上庆祝啊！ 哎，好个，这个 大，哎，这台子出来， 好，不要紧，没 关系。赶忙十八二狗排上来过的啊！ 各位，侬也当我狗是吧？ 不是，那告诉侬，一只狗扑上来过的。 哦， 先生，今朝一家头出这点啥？ 哎，那哪能讲这个出来啊？ 哎，你普通你我带来。 老姐姐，老随便，侬跟我来只圈子好的啊？ 哦哟，你听你说兜圈子嘛，少兜啊！ 喂，啥个开心得弄兜圈子？ 咦，侬讲的还我兜圈子？ 哎呀，猪肉肚上叫圈子呀！ 猪肉肚上叫圈子 啊！哎，好的，别来只汤圈吧啊！ 汤圈啥么子？还是春卷啊？ 哎喂，侬哪能样样不懂了？ 哎，不瞒侬先生讲，我叫没办法做当官。 侬随便懂海量，海量，随便。 哦呦，我老李一代， 啥人来的？ 小蔡来的。 我跟那我好啥？ 哦呦，我老李一代。 哦。 养死了两养什么两天都浪浪在。 Yeah。 养牛死亡的当牛死要改人手。 Yeah。 养再来通江三块改刀。 哦。 养来不包了江道的。 Yeah。 养再来从头干了活。 Yeah。 养上通西风狗也在土瓦地么改刀烧来偷你了浪在。哦呦，我老张来。 Yeah。 也用了对开大块头来一张。 哪里个大块头啊？ 拿这个大块头。 对人手来是有哪能大块头了啊？ 不是，今年上过上双鱼章收的。嗯。也用对开大块头来一张。 哎，几点？ 也用三个五零的。 哎。 也用长虹水章。 几点？ 后来人家头一张。 算算清爽。 哦，记得你放的。 要四块是人家头只吃五分样的啊？ 十九家头没吃。一家头去喂白饭，小菜自家打来。 好，蛮好蛮。 我又下了后来， 哎， 也后来个小弟弟会长， 那个弄不好的， 哎，记得六百五十万啊。 没个，有得搞许多啊。 伊拉十年没富，就是等当富的。 有种事体啊？ 这个是本帮外地 啊，本地官司。 还有这个扬州面的亲身交门 啊，扬州的个。 专门去炒浇面的。 更蛮好的。 海量啥声音十八十个。 啊，声音交关好听啊啦。 西来炒焦米个，后来牛肉面三个，再来锅底个，后来生炒的个，后来包三样一个，后来全家为个，三个回答，三个老，后来两个人回答，啪嘎啪。 哎，这个声音倒是才是一像像木头捅出来那个。 哎，十八十个。 哦，这个精神倒蛮好的啊、哦。 精神好的还有了。 哦，啥还有了？ 大世界背后从的天津当官。 哦，天津官子。 哎，喂，兄弟，啊，来来，楼上压座来，呀，楼上压座来。哎，先生请坐啦。啊，先生吃什么？ 哎、这个。 哎， 那 现在好久不来了，哎，好啊。哎、 那 吃什么？ 那哪能声音响了？ 哎，我们今日好是这个样子的。现在吃什么？ 我这个随便要的。 哦，随便。 哎、 好，耶、哎，三十锅料，二十水饺，一个炸酱面，一个皮儿来。现在面来了，面。 我吃不落了， 吃不下不要紧啊， 不 吃了啊， 不吃了， 好，不要紧，你走走好了，下去了啊，明天见了，咱个会长， 喂喂， 没有事不要走下了， 那三个，喂，爹爹能稍微文静点好吧？ 文静点嘛，宁波当官， 哦，宁波外地， 哎，早点走到来两 个人，这是你欢喜个哎，文静。 我有王先生， 还是啊？ 哎，就要怪你家没来了。 是呀， 这下您身体好不啦？ 哎，我好 啊。啊，您装低了。 对呀，对呀。 修金卡一副。 那个对对。 我等卡了。 哎呀，我是个 来 呀。 不不不。 哎 呀， 哎 呀， 哎，我是个来。 今天哪不来不啦？ 今朝屋里向人才来个。 哦，哎呦，王先生，三年都没来了。 是呀，是呀。 眼睛一湿，我怎哪能不来嘞？是啊。 没空呀。 我晓得个哦，你到别地方去了，忘记。祝你啦，我每年是个想侬啦，我夜到做梦做着侬， 搿辰光想着 侬，我真是我一眼良心都没个，今日的我还撑撑起，是勿啦？ 我跟侬谈爱情是伐？搿用勿着搿啥个撑撑起了是？ 是呀，你三年都没来了。 侬要搞笑我？ 今朝外婆来勿啦？ 再来个。 哦，搿么今朝几个人呢？ 今朝十家头。 十个人。 哎哎。 搿么灯笼啥房间了？ 搿么在啥侬看？是空气比较啊、 哦、哎，空气不灵，我顶怕就要去了。 哦，可是讨厌的，开开窗了。 哈，有数有数了。王先生， 哎， 那么今天我们来老酒吃吧。 那么是十个人稍微秘密。 根本侬还是吃女的，还是吃男的？ 根本搿能 子。有种么欢喜吃女，不吃男。 哎。 有种么吃男，不吃女。 哎。 有种么男不吃女，也不吃个。 哎，对个对个，我欢喜吃呢，那种花雕了啥有比较好点个。 花雕。 哎，好吧。 搿侬个花雕么？我看侬还是上雕嘞。 这个啥体上雕呢？ 上等花雕，叫上雕。 哎哎，搿倒不要紧，是上雕好在。 根本随便你谁上雕， 谁上雕，谁上雕。 那么我等海亮了 去，哎，侬等我再弄两只豆沙好了，好吧？ 豆沙好， 哎，好吧。 哦哟，王先生，豆沙好没嘞？ 哎， 两只豆沙好，我去倒走了。 豆沙好，倒走啊？ 哎， 那么搿样子，侬说海王了、糖醋了啥有吗？ 要命了，海王嘛，什么那个小巨大王啦，还有海王游脱了，游掉了。 好的，侬爹爹侬不要当帮子，随便欧亮样下去的，好吧？ 根本随便你嘛下去上吊。 哎，好的好的。 耶，亮亮，哎，西来水家头又上吊嘞。

哎，咏叹调我知道， 知道， 他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这个吴小平参加国际比赛得奖的。 他也得奖了， 他得奖的， 他得的是头等奖。 是啊， 我也得奖了。 你得什么奖？ 我得的是头班奖。 哪有头班奖的嘛？ 我得奖的消息登在那个报纸上，那个头版头条上，头版奖。 哎呀，这说笑话了。 那我学给你听听。 你也会唱？ 当然了。 好，你学的给我听一下。 你注意来了啊。 好的好的。 一般的我不唱的。 那我知道。 哎， 你今天好不容易啊，那么多观众你就唱了。 我才唱一次。 好好 好，你注意了。 好，我注意听。好极了。 这个很难唱的，这个东西。 那我知道啊，你参加国际比赛哪能不难呢？ 是吗？我就怕你不知道。 我知道 啊，知道就好。 哎， 我最拿手就是这个东西。 那好极了，我听就是听拿手的。 啊， 这个我一般的我不要听的。 好，可以，就这样。 哎，好好。你还有什么话吗？ 没什么话，就这几句话吗？ 好， 来了啊。 你有话你讲完啊。 你干什么你？ 我干什么？哪有你这种唱法的？手放下来就又说话了，手拿下来又说话了。 这叫培养感情。 你感情培养好了，我感情可没有了。 你不要说话，不要说，说什么东西？ 哦，不行不行。你这个是咏叹调啊。我老是说我收音机连我怎么好听呢？我老是我就不能跟他出国，嘿嘿，他要打护照，我只有勾粮证，我勾粮 别说话了，勾粮证 不是我脑子在想啊，我 别讲什么东西讲， 我不讲不讲， 来 好， 哎，你那个勾粮证里面有几斤大米啊？ 我大米管你什么事啊？ 不是你想起来了，我上个月忘了吗？你 我这开玩笑呢。 就是你叫你别说话吗？你 我说话了，我管你什么事啊？ 别想别想 什么大米鲜米的。 开始了，第一句怎么唱？ 不对，你唱我哪知道呢？你 我都给你搞糊涂的嘛，你不要搞好不好？ 谁跟你搞了？我 没想， 我没想过嘛。嘿， 感情上来都给你破坏了。注意来了， 知道了。找，我身上找，哎呀， 找你， 找 什么东西？ 不，你身上哪儿触电了？ 干什么你？谁触电了？ 你不触电怎么会？ 你就不懂了吗？ 怎么样？ 咏叹调最难的就是那个， 对不起，我吃不消， 吃不消没有关系 啊。 接下来上来一个香港歌手， 哦， 他唱的比较抒情， 真的好。 他首先上场去朗诵。 哦，还有朗诵。 那我学给你看看。 哎，好的，我听听。 亲爱的朋友，我是从香港来的同胞， 欢迎欢迎。 谁要你欢迎啊？ 不是你香港同胞吗？我不是欢迎吗？ 用不着你说话，你别想好不好？ 哦，不行不行。 今天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心里非常激动。 哦，要买一只新的脚踏。 谁要买脚踏呢？ 不是你我这话我听不懂啊， 听不懂的心里很激动。 哦，我激动，我知道我知道。 我决定为大家唱一首台湾校园歌曲《童年》。 好的，好的， 别想呀。好的，好的， 好都没错了。 叫你别说话呢。 哦，我不想，不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 那也不一定，有的养出来就死他了。 搞什么东西了？ 于是。 我讲的是活人，不讲死人。 那你讲的片面，你应该讲清楚。我讲的是活人，死人不算。 你不要想，我叫你不要想了。 啊，不想不想。 每个人都喜欢回忆自己的童年。 我就不喜欢回忆，因为我从小生过健忘症。 叫你不要说嘛。 不是我生病，我又没错。 叫你不要想话。 我凭一卡给你看，我 什么东西搞错？ 哦，不想不 想。不想 啊，不行。 啊，回忆自己的童年是很幸福的。 我就是很痛苦，因为我从小经常给我爸爸打屁股。 靠什么东西？叫你不要想了。 不是我回忆童年嘛，我小时候我 你这样想了，人家怎么唱呢？ 啊，我不想不想。 是之前的那个

与他心结不能夫妻配，何时要与他同啊 毕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庆红太师爷恩遇地谢佳女，请各位姐妹登堂。我当街女世上音乐要平美啊真我恰可人意写美酒妹们胆小真邪恶恰不见秋香美若绝世人一刀将开的千阴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别是我是好秋香我即刻上前将他定啊不紧急为路写情况我还是要从用银子买的爹走一步要找得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三分终日相对母女岂不要归王的母问杀人啊是我这一了我想我想姐姐好容易女性多情又多疑终日耳旁多叮咛我心外难以爱成眠是我这一了 下，茉莉争取是冰霜，人与人与都饥渴，夫唱无人无希望，无希望。晚清月亮。不能怪相夫要来马伯娘，怪只怪万恩是对付夜光，二夫妻没多爹哥，只有一秋香。秋香姐姐呀，带过一只满庭花，羞涩清幽透不下。巧戏有情那人，月老助我说冤枉，相依今日做病人啊，我寄予秋香姐姐配鸳鸯。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